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有风骚就快活，早晨早晨，星期五啦，我是小张张。 早晨早晨啦，哇，系有啲攰，所以乜都唔谂，系好开心，因为好，所以喺呢度同大家打个招呼。 好嘅， 早晨，我是小依依。 早晨，我是识人识字识屠老马 嘅 老马咯， 中意点就点啦，老马强。好啊，礼拜五啊，早晨早晨，今日一样我哋嘅精彩客环节，包括校长晒出现。 哇，又嚟啦，校长。 你又知唔知？ 你唔使惊啊，校长，你哋点都会有份噶。 冇错，我哋会改答案。 冇错，系支持你。周末啦，十点搭三，我哋有风 show 范嘅，话俾你听，天晴追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早上清凉，星期日星期一风势又较大啦，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地方咁多年咧，由出世到而家咧，我想问两位朋友咧，对边一区咧最有感慨、最有回忆啊？嗱，我自己咧就细细个嘅时候咧住呢一个叫做铜锣湾，即系利姆台戏应该都算系铜锣湾区啦，吓，咁啊住咗好多年，咁啊后来咧搬咗去西环区，突然间觉得个感觉真唔同噶。以前咧嗱，以前嘅铜锣湾区冇而家咁繁盛嘅，冇咁多嘅 电车厂喺度， 系啊， 嗰个好耐历史咯， 好耐历史啦，咁啊后屘搬咗啦，咁但系一搬去西环区，诶，突然间个感觉好唔同噶。 都唔同喎，即係雖然銅鑼灣區嗰時冇而家咁繁盛，但係都係繁盛嘅。但係西環區真係覺得咧，好多好靜啦，好多街市啦、海味啦等等。 西環都多海味， 因為有經過西營盤啊嘛。 嗯、 西營盤你知唔知邊度啊？西營盤區好多嗰啲咩 鮑魚啊， 係啊嗰類嗰啲， 鬼屋嗰邊 係啦，咁樣區區都有啲特別嘅感覺嘅，咁、 嗯、 你啊馬小龍，你對邊區最有回憶，或者你最有感覺？ 冇，區區一樣， 區區一樣， 係區區一樣。 點解咧？ 我周圍去噶嘛。 哦，你係流浪， 流浪， 即係周圍流浪。我意思係 英雄莫問出處。 我唔係，我冇話， 你都冇 講，我冇睇唔起。我只不過話就呢個流浪嘅人， 我只 係 話俾你聽。 哇，從哪裡來？ 唔好再唱啦，我会企起身唱， 又唔惊你，你 系啊，好辛苦 啊，过咗啦，出年先， 系 年底先， 系啊。 点解我头先话 冇乜冇乜特别？ 点解会咁有印象？因为我每次咧坐呢巴士，一定经过头先你讲咩高街啊、西营盘， 系 好闻到嗰啲 海 味铺嗰啲味。 我中意如果坐巴士咧，我中意经过德辅道西。两边咧有啲铺头卖嗰啲中秋嘅时候咧卖好多嗰啲灯笼挂晒出嚟，好贵咧， 好开心嘅。 系啊，净系德辅道西咁有几间，我唔知而家仲有冇。 系 手作噶嘛，佢哋自己扎噶嘛，好贵啊，卖到。 我知道嘅， 系啊， 一年赚一次钱， 几百蚊一 个啦，好贵啊！ 我收过一只啊， 系啊。 我跟住你知唔知我里面我就将佢变奏啦，就摆咗一个啲电灯胆喺里面咯。 系， 哇，系啊，就变咗一个灯罩咯。系啊，因为我收到一个羊肚灯。 哦、你下次如果系你交俾我，我再加个 remote 喺度，用个遥控嚟控制个羊肚喺德辅道， 出咪行 喺德辅道， 暴走羊肚 都几好， 一定跑跑。 电套电套 系 嘛？ 系啊，谂下我加啲 AI 元素喺里边啊嘛， 小心你啦。 系啊， 阿杨咧，对边区最有感觉嘅啫，即系有啲最有回忆噶，都系新界 区 喎，系咪？即系因为你住嘅都系新界区为主啊嘛，会唔会啊？ 我都唔会啊，系啊，我唔会话特别有一区会乜嘢咯。但系细个嘅时候有一啲区别，你系唔知点解啲大人系叫你唔好去嘅。 咩集啊？ 你知噶？ 系庙街。 系啦，即系呢啲咧，佢哋就唔好去啊。咁嗰啲，因为如果我哋嗰阵时候叫做话，即系要成班女仔出街玩咧、你都要讲低你去边噶嘛。咁我当然有时你讲大话啦，咁呢样嘢唔好学啦，系咪？咁但系有时都即系讲得你几次嘅话，咁你都 你阿妈都知啦，屋企人都知啦，系啊， 有啊，心有鬼啫。 系啊，心有鬼，所以系心隔篱有只鬼喺度。 冇错啦，咁所以咧又咁你都同佢讲嘅啫。阿母今次去啲咩嘅地方咁样系啦，咁佢哋就会觉得个地方好杂。你 冇 听过 噶， 系龙蛇混杂，咩人都有。 一个字杂就笼 通 晒，笼 通 晒 噶啦，即系嗰啲咩， 总之唔好去啦。 咩岛啊、饮啊、咩咁嗰啲地方啦，咁就总之佢就有某啲地方佢系叫我哋唔好去噶咯。女仔尤其是特别就系女仔人家，咁至于系边度咧，我又觉得我唔应该讲，因为如果我讲咗出嚟就会俾人哋好似觉得感觉上嘅。其实如果你大个你去嗰时候啊，咩啊杂得过我， 系啊，你去边就杂啦， 冇错啦，杂得过我，就 系 咁咯。 但嗰時都 有 一個 嘅， 就係即係 地方你唔敢去嘅， 啦，嗰啲地方唔敢去嘅，有啲 你有冇 咩 麻雀 館嗰啲啊？ 唔敢去㗎，因為但係嗰時係有啲同學咧去嗰度改校服啊。 哦。 又闊闊 我明你 讲 乜嘢，尤其是系嗰啲咁嘅神秘嘅地方，佢系有好多啲神秘嘅手艺， 冇错， 系佢哋先至揾到啲人做嘅。你明我讲咩嘛？ 我绝对明啊，所以我曾经跟人嗱，因为咧你改裤咧好贵嘅，改出衫去咧又摆靓边都系贵， 冇错。 唯一一样平啲嘅，就系条校呔粗噶嘛， 整 幼 佢， 整到后边嗰度咁幼就平啲啦。 但系你都唔知点解，你会觉得咁。自己型咗， 因為有時咁做，係啊，個個都係咁做㗎，係 啊， 是 啊 個個都冇， 係、啊。 於是咧， 奇怪 我哋幾個同學，即係已經有即係咩幾人同行又平啲咁啦，四個同學 走曬嗰邊， 就攞四條呔去，係咁、樣。 几好啊！ 系啊， 咁即系其实四条胎变咗八条胎噶咯，因为你改细 剪幼晒佢， 系咪啊？改细佢啊嘛，咁样我可以变咗八条胎，几好啊！ 真 系 好平嘅，我记得就喺个骑楼底，然后咧阴阴暗暗咁咧，因为前面有啲摊档喺度卖嘢， 系啊， 好 鬼中意。 咁但系咧，我哋去到嗰啲摊档咧，又唔敢睇人哋嗰啲咩嚟嘅喎，有时啲古灵精怪啊，黑掹掹有啲嘢，有啲药喺度啊， 经过嘅时候，系冇错冇错，我明你讲 呢只系乌蝇嚟噶，咩只乌蝇？ 喺度。 我哋做咩嘅咧？ 嗱，以前女仔就有啲咩做咧？穿耳。 哦。 啊， 系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啊，即系淋淋沈沈呢啲咁嘅嘢，穿耳啊。 花生油啊 嘛。冇啊，但系就当初都系陪人去嘅。 话啫。 咁其中有一个就话好想穿啊，咁样，因为去到之后咧，褪太就系佢啊，即 系 好似参加香港小姐一样，你侧边一定有啲 新秀都系。都 系 一样， 婆婆都系成堆一齐去，去嘅时候咧，点不知咧就去到即哇好痛啊，都唔穿啦。跟住其他你话点啊你？ 都嚟咗啦， 咁跟住咧就会有其他有一啲勇士就会出嚟嘅就话，咁啊我穿啦，咁样咁啊穿下，其他嘅又会穿嘅。即系我会觉得呢啲你就系要去呢啲咁样嘅奇怪怪嘅地方，你先至会有咯。 因为平啊，嗰啲地方一定系平。我哋嗰啲学生 同埋其他地方冇， 就总会有一个就可能系已经好熟练嘅，可能系一个婆婆咁。走出嚟同你讲啊，好嘢啊，两个手势搞掂咩？但如果你话真系嗰啲叫无痛专业，嗰啲好贵噶嘛， 我知啊， 喺大铺头嘅就唔使去呢啲嘅猎奇嘅地方啦。 系啊， 咁就呢啲嘅位置系好好玩嘅，又买化妆品啦咁嗰啲。 我哋都买啲书籍啦，有啲同学 明啦，男士一定有啦， 录影带啦， 我都有， 嗰 样 好猎奇， 系啊，系咁噶， 系啊。 有时呢啲 shopping 嘅乐趣咧，你喺大街大铺咧系搵唔到噶。 唔係嗰啲又冇得賣啊！ 係啊，又咪要夜晚喎、啊。要六点零七点钟个天暗暗地啦， 仲要好衰嘅，佢咧冇盒嘅嘛， 系啊， 俾个胶袋装住，跟住再俾一个大嘅胶袋，全部装住 silicone 咁样。 嗰 个 胶袋就系一个，一定系粉红色或者黑色嗰个细细个。 系啊，香港嘅电影业就系你搞， 兜翻转头踢一脚。 不过唔使担心，只不过比较少嘅电影业啫。 另类电影业，另类电影业。 我哋系。格仔铺多啲， 即系俾你搞坏，唔好啊！就大个咗之后就唔做呢样嘢啦， 唔做 系啦， 唔做。 喂，但系呢个铺头真系好开心嘅，咁又见到咧中西区咧谂住今个月尾同埋二月头咧搞啲叫特色市集。其实一讲特色市集咧，好虚烦啊！佢又卖一啲希望买啲香港特色嘅嘢，我就谂啦，有啲乜嘢系香港特色啦？如果你行香港嘅铺头咧，都有呢啲咁嘅类似俾游客买嘅嘢嘅。嗱，女人街有啲啦。我行过赤柱啦，但赤柱好多嘢，嗱我自己觉得啫， 唔同晒啦， 已经好多嘢咧，唔系好吸引。 冇啦，冇嗰啲嘢噶啦， 以前咧 好吸引。 尖沙咀嘉年威老道咪好多卖嗰啲出口店啊， 系啊，名牌啊嘛，展一牌噶嘛， 仲有卖嗰啲中国手工艺品， 有冇啦，冇 晒 啦，冇晒啦，成条嘉年威老道都好静啊，而家 系啊， 旗袍啊咁样古灵精怪嗰啲，我几中意行嗰啲铺头嘅。 嗱，其实我又真系会觉得咧，你突然之间喺某一个区嗰度搞一啲。咁樣嘅啫，咩特色市集啊，或者係點樣咧？其實係唔得嘅。 我 覺得嘅就係，如果能夠成為一個嘅就係大家會經常行常去嘅地方嘅話，其實講緊嘅係一個時間，係嘛？你係要好長嘅時間嘅話，佢都有一啲咁樣嘅嘢喺度咧先至得。你唔可以突然間 pop up 喺嗰度搞啲咁樣嘅嘢咧。 經營嘅， 冇錯，係冇用，係用時間嚟經營嘅。所以我就會覺得你話香港嘅手信或者係屬於香港嘅嘢好多，其實都冇乜所謂嘅。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我哋一讲嘅一定系庙街噶啦，庙街有啲咩嘢一定讲得出噶，有啲人喺度卖唱，系咪啊？有啲人可以走去卖药， 雀仔算命， 雀仔算命，食嘢去食嗰啲大排档， 炒蜆，炒蜆而家唔知有冇啦， 食蛇，啱唔啱啊？系食糯米饭， 蛇王浆， 系啊，你嗰啲嘢你一路都系咁样嘅话咧，嗰度先至会成为一个气候， 冇错 嘅， 系咪啊？即系等于你去一啲唔同嘅地方或者唔同嘅地区，佢哋会有啲夜市，佢哋会唔会话突然之间喺边度 会 pop up 噶？唔会去嘅， 系啊，但系有个气氛。 冇错啦，即系你要令到嗰啲识途老马，好似你呢啲咁样，你去到嘅啫。你就算系个系啊，冇错，你每次去亲佢嗰档嘢，佢都喺度。 系啊， 每次去亲都系食嗰啲嘢，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咪就系食嗰样嘢咯，就 系 食回忆咯。 系啊， 系啊， 你就要坐喺街边， 冇错， 坐嗰啲圆形接凳， 冇错，系唔好食噶啦，啲蚬嘢劈嘅， 唔好咁靓。 你张台千祈唔好铺块台布喺度啊， 唔好做咁麻。 系啊，唔好有人喺度弹吉他唱歌啊。 系啊，个杯一定要有啊，仲要俾兜水。 系 啦，冇错，俾兜水我攞我攞下啦。 啲筷子一定系绿色或者橙色。 系啊， 咁就有嗰种 feel 啦。 系 啊，咁啊，唔系点都好啦，都希望每一个市集者自己谂谂，点样可以吸引多啲人去买，同埋系留低个脚步咧。 但我只系觉得就系你要搞多啲呢啲嘢咧，令到个市活起上嚟咧，系啱嘅。系啦，系啱 嘅， 系赞成嘅。咁但系我觉得就要谂一谂嘅就系唔好为咗搞而整到。就係反而就變得冇特色啦。 系嘛？即系你其实你每一次你都系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去 pop up 一啲咁样嘅嘢嘅话咧，咁就变咗冇特色啦。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有时你唔觉得嘅咩？去一条街或者喺一个区，你冇去一段时间嘅话，佢自自然然一啲民间会喺嗰度组织整咗一啲嘢出嚟嘅。例如噏一噏深水埗成为咗有好多文青嘅 coffee shop， 你系唔需要去搞嘅，佢就自自然然会喺嗰度嘅，就系一只聚一只，一只聚一只。咁隔篱会有啲唱片店，跟住又会有一啲嘅就系佢相关嘅，佢哋自自然会形成。 系啊， 咁样咧， 氛围 呢个就系个氛围啦。我觉得会系咁咯。 好，今晚我谂下去边度先。 去下廟街嗰啲位置啊，我觉得啱我哋翻去睇下，买下嗰啲打火机啊。 我哋一齐嚟促进经济吓，十点廿八分听嘅由风骚快活人，一首旧歌，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Blanker 歌曲名字。十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首旧英文歌叫做 Paloma Blanca。好快，我哋会有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有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嘅室外温十九度，相对湿度71%。先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欧家荣话，政府目前以不同方法掌握本港新冠病毒的情况。过去几星期看到个别数据上升，病毒活跃度增加，预期未来感染个案会上升。欧家荣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透过监测全港不同地方的污水，收集人均病毒含量，公立医院普通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呈报感染个案，以及根据实验室的新冠阳性比率等数据来掌握新冠病毒状况。他说，虽然现在仍然属于低水平，但是某些指标正是上升。他预计新冠 JN.1 变异株将会很快取代 XBB 成为本港主流新冠病毒变异株。他说 JN.1 传播力较高，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会引起更严重的疾病，而现时的疫苗都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和入院。本港空手道代表刘慕常第一次升上女子空手道个人型世界排名第一。身处美国训练的刘慕常说，感觉好特别和开心，因为自己维持世界排名第二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距离世界第一只是相差很少分数，相信今次能够登上世界第一 关键在于早前的亚洲锦标赛取得金牌。刘慕常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近两年一直看到自己的变化，在表现上不断改善，亦都发掘到进步的方法，但是仍然有不少东西正是探索。他说过往没想过可以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只要训练投入，打好每一场比赛，没东西是没可能，寄予大家不要限制和看小自己。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在石川县增至最少91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百几人仍然下落不明。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大半日，搜救行动持续。县内的株洲市和轮岛市损毁最严重。共同社引述轮岛市方面消息，截至昨日收到最少几十条有人被困瓦砾的信息。轮岛市前日至今有雨，增加疏通道路和搜救的难度。地震引发的海啸加重灾情，海上保安厅早前说有人在株洲市被海啸卷走，有报道就说日本海沿岸地区有民居受到海啸冲击，当局忧虑伤亡情况可能加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和一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27点，升81点，总成交金额2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32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5.2，跌3.6。阿里巴巴72.75，跌个3；美团79.3，升个8；比亚迪股份212元，升2.4；中移动65.4，升1.35；建设银行4.64，升4仙；中国海洋石油13.64，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44.74，瑞士法郎0.85，加元1.334，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442点，升154点。港金报1904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33美元，卖出20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中道路工程啦，荃湾嘅象鼻山路对出啦，去翻屯门公路啊，近住荃威花园对出咧，由于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比较车多噶。咁补充翻中一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入口，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而家车辆咧不能够经青衣路回旋处啦，即系青日酒店对出嗰个回旋处嗰个位咧，去翻机场方向。方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入口，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车多，咁而家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不能够经青衣路回旋处，近住青日酒店对出个回旋处嗰个位咧，去翻机场方向噶。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青沙公路去长沙湾方向，近住长沙湾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点解近年大家都追崇简约穿衣风格呢？ 简约其实佢某程度上是一个永续嘅概念，将所有嘢都会追求越简单就越好，因为佢哋要追求背后嗰个质量，而唔系净系眼前你觉得好靓嘅嘢。而呢一样嘢点解佢哋会咁追求咧？我自己觉得啦，就系佢哋其实都会想花多啲时间。是用来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 要了解多些简约穿衣方法，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场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十八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吓，有一样嘢每个人都拥有嘅，呢一样嘢咧，自己咧本来系冇乜得决定，但系咧有啲人将佢咧系改咗，知唔知系咩咧？ 唔知 个就系你嘅名啊，咁叻嘅就系、是、你个名啦、 嗯。 其实咧，即系我见到网上有一个人就问大家，我帮我女改咗呢个名啦，但我啲亲友话咧，好似有少少咧重男轻女。嗱，第一我就 大男啊叫做，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爸爸妈妈你自己决定就唔好听人讲，因为基本上一百个人咧有一百个意见，同埋。我看完那个名字我又不觉得有重男轻女，我只是觉得有一些得意咯，我不能说怪，他叫亦可，亦可即是可以的可，亦可亦女仔来女即是 BB 女亦可这样 都可以 亦都可以亦 可以亦可以 亦可以亦中性可以，所以我觉得没问题， 即是你有个女或者叫马亦可挺好听的， 或者姓乌乌亦可都 OK 啊。 嗯，点解？点解条姓 乌龟吗？ 哦， 系啊， 你话啫，我唔系咁嘅意思。 我唔系话你啊，我有啲人姓乌噶嘛。 系啊， 系啊，侧边仲有一个系啊个 耳仔啊， 系啊个耳仔边噶嘛，我觉得几有型噶嗰个字。 你哋自己中唔中意自己个名嘅？其实 OK 噶，我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冇呢个谂法，但系我突然之间咧睇完佢呢个名之后，点解我细个咧从来冇谂过改咗个中间个字咁难写？因为我阿爷改嘅，同埋系有意思嘅，因为我系第二个仔啊嘛，咁咧就系、是。计章啦，即系弄章之起。咁但系咧，每一次咧写自己个名咧，写 QCP，QCQC。哦，即系呢个字咧，唔系唔好，不过咧喺写方面都几麻烦。 系， 但当然比我麻烦或者难写嘅字都有，即系个名都有咁啊。阿 Joy 中唔中意自己个名噶？都系排字嗰个。 我系励志杯啦，咁所以就系中间个字同埋个姓我冇得解啦。咁但系就细个嘅时候唔系好明自己个名嘅，大个我就觉得、哇，心思。 是同埋花中 花蕊嗰、那个系啊，其实系蕊啊， 系 啊，都系读错噶，系啊，都系蕊啊，应该系即系正确嘅读音系。咁、但系大家就蕊咁样，其实我都 OK 嘅，同埋佢就好靓咯，就 系、 是、佢中间个花心，嗰、 啊 那个花心， 三个心啊， 系啊，咁咯，咁所以我觉得我中意嘅， 衬唔衬你啊？衬唔衬你？ 唔衬， 唔衬啊？ 唔衬。 靓但系唔 衬，蕊、啊、蕊其实系靓啊，嫩啊，我从来都唔系呢啲，系啦，冇错、啊，你唔觉得应该系咩？即系讲紧个花中间嘅嗰个花心、啊。 如果个华字咧，可能衬你啲。 边个华？ 李丽华。 李丽华。 华其实即系花咁嘅意思、 嗯、哦， 系啊，华字有男仔啲。 啲、哦哦、人写花好月圆，其实系华好月圆啊， 系 咪、 啊？ 唔 系即系。那个华字其实亦都有花咁嘅意思、 嗯， 你觉得好唔好听？有个男仔啲就似你喎， 华李丽华，华，我谂下先好嘛？ 哦，可以， 李丽华，阿华，阿华系好男仔咯， 好男仔啊，似你啊，我觉得似你， 但啲女仔叫华嘅， 系啊系啊， 都系中性啲咯。 你觉得你自己嘅真名咧？ 你嘅真名都几 唔 衬你嘅，其实 唔衬， 同埋都几多人用嘅嗰个中间嗰个字。系咪？个 系啦， 起码我家族都有一个叫呢个名。 系啊，因为其实我爸爸改嘅，佢、其实咧嗰个字嘅意思就文武相传啊嘛、 嗯。 其实我真系觉得自己唔得嘅，喺武嗰方面，即系者手者脚啊，鸡手鸭脚啊，行路。 佢就系因为知道你武 吓，唔使我知。 系啊，喂，改名就系因为咁噶嘛。 哦、 你喺个八字里面你武嘅，佢就俾你啊嘛，属咩嗰啲咁嘅，唔系啊。 哦，即系天意安排。 佢唔系个八字，佢会觉得嘅就系个仔武呢一样嘢，所以我就希望叫到佢有。 好多嘢武啊，我。 其实我。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個名字你爸爸媽媽賜予個名字俾你嘅話，都係對你嘅一個 期望 一個期盼嚟嘅。以及嘅就係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話，如果你真係有一個咁嘅期盼嘅話，點解唔直頭明顯啲咧？即係譬如可能你希望個仔第時大個做醫生，咁、譬如可能你係姓烏嘅，叫烏醫生咯， 或者烏大夫、烏國手， 直接了當 係啊！ 你想佢做個外科醫生嘅，咪就係烏國手咯。係，咁我覺得真 係 好 OK 喎， 係 咪啊？ 佢真 係做到就係，或者你想佢第時大個嗰時想做律師，咁你叫李律師咯， 係啊， 幾好啊！冇得講啊！就永遠李律師話咁大家聽嘅，唔知嘅話就以為你係律師嚟嘅啦嘛。 如果做唔到，咪叫你做唔到律師咯。 仔諗多咗啦，咁係咪幾好啊 ？OK 啊，係 嘛， 即刻就做到啦，係嘛， 即 係出世我知做咗啦，係嘛，都好喎。咁大家可以諗下 嚇。咁點啊？改咗你想 講佢就問大家意見，就係會唔會覺得有重男輕女？咁啲網民都話嗱，頭先你嘅我見到你哋嘅態度都係幾好啊咁樣。啲網民嘅回應都 係 咁嘅。 我想請問一樣嘢就係。系呢两个字嘅话，哪来重男轻女？ 系啊， 我睇唔到啊。系佢话有啲亲友啊，喺佢身边讲啊，唔系 算啦，唔好理啦。 我头先我咪话唔使理人啦， 七姑姐啊， 中意改咩改咩。 咁唔好讲，讲第二样嘢。 系啦， 讲第二样嘢， 唔好浪费。 讲我哋一今日校长之言， 我又唔识佢，我又唔识阿可可。I am a child of creation, feeling just like a wandering star.And like a bird who's flying in motion, trying to see so clear, so far. Far in the sky, I feel the earth dancing. Far in the sky, I hear the birds sing. Out in the storm, I play with the winter. Shout to the wind and wait for spring. Spring that awakes with eyes full of loving. So clear, so far, love.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你最后悔什么？有一份杂志对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家做了个这样的问卷调查，很简单的问题，你最后悔什么？原来在他们人生里面，以下的是最多人容易后悔。第一样东西，最多人后悔年轻时候努力不够，导致现在一事无成。第二样，73% 的人后悔年轻的时候揀错职业。第三样，62% 的人后悔对仔女的教育不当。第四样，57% 的人后悔没好好珍惜自己的伴侣。而第五样，45% 的人后悔没善待自己的身体。不过当然，到了现在要后悔都已经太迟了。一辈子咁长，其实边个嘅心里边冇几件后悔嘅事？有一篇文章佢讲到以下嘅事情，如果你都留意多啲，可能就会后悔少啲啦。第一样叫做富不俭用，贫时富，即系话当你有钱嘅时候唔悭埋悭埋，贫困嘅时候就会后悔啦。另外一样佢话艺不少学，过时悔，唔趁住年轻嘅时候学翻一门手艺。到了上瘾年纪，自然就知道后悔了。有个老伯伯经常跟我说，好好读书啊，不要学我啊，一世只得看住我门口。原来这个老伯伯年轻的时候呢，在一个工厂那里做看门口的。工厂的领导见到他这人品不错又聪明，就说不要看门口啦，不如学些技术去做技术那边啦。但这个老伯伯当时觉得咁辛苦又重新学起，唔使啦，开门口几好啊，望住个门口就得啦。于是拒绝咗。17年过去之后，小工厂变成大公司。以前喺佢身边一齐开门口嘅都已经做咗行政啦，而佢仲系看紧门口。曾经喺网络上面睇过呢段说话，佢话20岁嘅贪玩造就咗30岁嘅无奈，30岁嘅无奈导致40岁嘅无为。40岁嘅无为奠定咗50岁嘅失败，50岁嘅失败酿造咗一辈子嘅平庸。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多人年轻嘅时候无所事事，人到中年仍然系一事无成。呢、这个时候先嚟后悔，已经太迟。另一个就系见事不学，用时悔。见到本事唔去学，需要用嘅时候就会后悔。人生的前期，年轻的时候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令你动心的人同事，错过新的风景，错过新的机遇。经一事长一智，社会是学到老的终身大学。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为人处世是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学问。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句叫做安不将息，病时悔。当你健康的时候不要好休息保养，到病了就会后悔。外国有一个说话叫做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疾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结果原来有一日死神病都会光顾自己，只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好照顾身体。人生的上半场，多少人以为保护一个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赚钱赚钱赚钱。人生下半场才知道，摧毁一个家只要一场病已经足够了。希望大家好好地活精彩的一辈子，健康的一辈子，不要到最后的日子才会知道后悔这样后悔那样，已经没得再来了。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像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会再变。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 日本好似好多唔系几开心嘅新闻啦，咁留意到另外有一宗咧，都喺日本发生嘅。唔知道对于将会去日本旅行嘅朋友们咧，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要准备啊？应付啊等等咧，就系讲嗰个藏室嘅事件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已经陆续出现过啦。咁而家就讲咧，就日本都有好大规模嘅呢一方面发现咧，系有呢啲叫 bed bugs 啊，嗰啲藏室嘅出现。咁有个朋友就嚟去咯，啊咁啊就倾开偈话啊，应该点咧？咁我冇 佢问你啊。 咁大家讨论下咯，你出埋，你觉得会应该点咧？咁我睇一啲嘅专家教啦，因为你呢啲新闻成日啲专家出嚟讲嘢噶，就叫大家咧，你嘅衣物尽量第唔好挂入去佢嘅嗰啲叫咩柜啊里边啦，最好揾个咩咧胶袋封咗佢。就如果你一定要拎出嚟嘅话，就揾个胶袋拎出嚟，然后胶袋装住，就唔好挂入去啲柜啊里边咯。即系 重点个床咧，唔讲重点张床嘅。 系咪带一次性嗰啲床单？ 我谂所谓床室唔系净系喺个床嘅。 哦 ，OK， 即系佢个名叫做床室啫。 唔系，但系因为你瞓觉贴住张床，你都讲得啱，时间最长。 系嘅， 明啊。 带一次性嘅床单得唔得？ 咁枕头你又用唔用咧？嗱， 一次性嘅床单，咁你哦，即系 铺落去咯。 唔关事噶，你唔系讲即系张床单冚住咗佢就唔会咬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我即系做好啲保护措施咯。 系咯，嗱，譬如你要去 消毒啊，吸不喷啊，我唔知。 喷啲消毒嘢系嘛？ 我 觉得就 冇跟进呢件事。 能够做到几多少做几多啦，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咯。 唔系啊，最惊佢带翻嚟香港。 其 实 我系觉得系带翻嚟香港呢个问题啫嘛。 呢、 這 个先 严 重，然后你又整咗屋企又唔知点点点。 因为你去得嗰啲地方度旅游嘅，你都明知有噶啦，系嘛？咁你都会要选择去噶嘛。咁但系你点样翻嚟咧？咁翻嚟又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一啲预防。例如可能你的行李一回到家的时候就 不要拎 入屋先啦，又不知道怎样用那些胶袋包住它，跟住又喷些什么东西，等了一阵，跟住在外面焗一焗先，即都是那些东 西。那个人怎 样？那个人不在酒店住咯。 我嗰时咧，我记得疫情 好嘢， 疫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啲人咧上车系喷身的？我有一次喺街上见到人哋，即系两个人啦，咁样 A 帮阿 B 喷，阿 B 又帮 A 喷，咁先上自己架车，即系疫情嘅时候，即系当系啊嗰时。 你咧？ 我啊，如果系咁，尽量带啲轻便啲嘅衫咯，甚至啲衫着完唔好拎翻嚟咯，得唔得？呢个系乜嘅方法？即系 cheap 啲嘅衫咯，唔好拎翻嚟咯。咁你咪少咗 衫 咁你都要，但系你都要着衫翻嚟噶。 系啊， 即系你都新嗰套都要着噶。唔系，咁你都系会喺过嗰啲地方度。 佢着国王的新衣啊，由自己啊，嗱，我有衫。 好嘛，做得几多几多啦。即系如果太过担 心 嘅， 你又唔系你又去日本咩？ 唔系啊，朋友去啫。 咁、 哦、 朋友你唔好疏远佢咯，佢翻嚟 暂时唔好佢住嘛。 唔系啊，佢朋友去完日本翻嚟就疏远佢朋友咯，费事见到佢朋友只膝就疑问咯，又跳咗去阿梁。 咁你系咪好多朋友去过啊？所以疏远晒你啊？定系你去过啊？ 哦，原来咁样。 哦，即系解，即系大 解 开 咗。 你冇朋友嘅原因就系咁。 OK， 喂，好啦，嗱，翻到十一点钟，欢迎我哋嘅校长，一阵间会出现喺我哋嘅。 嚟咗啦， 你又知唔知啊？ 哇，佢嘅问题咁系好多元化， 真系。佢讲俾你听啊。哦 ，OK。 佢冇讲题目，佢讲个 范围。 范围啫，我哋考试啫。啊，老师又考咩范围啊？ 系啊，冇错。 好，要知道。 读晒书咪得啦。 一阵间十一点翻嚟就会有，你又知唔知？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时间咧十一点十一分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今日咧我哋 Porter 听紧电话吓，咁啊靓妈今日唔得，多谢晒 Porter 1872388。 好嘢，有 Porter， 准备点唱？好啦，嚟到我哋今日嘅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吓，慕光英文书院嘅张永峰校长， 张校长早晨。 咁校长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噶，多谢佢都嚟到我哋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希望佢快啲好翻。 祝张校长早日康复。 冇错， 多谢两位， 身体健康，多谢三位啊校长。 系啊，三位，因为特别要多谢嘛。 系啊，我哋 真挚节目嘅，因为 系。张校长有冇嚟过电台啊？即系做访问啊嗰啲。 访问啊，试过一次，不过唔喺呢度。 哦 ，OK， 好啦，嗱，咁首先咧呢半个钟头咧就由同学仔问噶，好唔 好？ 好，首先由我问先啦。好啦，关于中国男女结婚同而家好大不同嘅，首先佢哋咧就唔系自己咧去认识喺一啲嘅社交场合，而系咧经过父母啦、媒人啦等等，而喺中国嘅结婚里边，经常会提及三书六礼吓、啊，相信大家听过啦吓、啊嗯。三书六礼，今日讲嘅系三书，第一聘书，聘书讲嘅系定亲之书，即系落咗呢一个聘书咧，就代表男女双方正式。结成婚约啦，好似结婚证书咁啦。第二个叫迎书，迎接个迎。 迎书咧就系迎娶新娘嘅书，系迎亲嘅时候，新郎接咗佢之后咧，就将呢封信交俾佢啦，叫迎书。你又知唔知第三样礼书，礼貌个礼系咩意思呢？四个答案：第一，男方正式向佢表示想娶佢啦，即系求婚之书。第二个答案，原来男女双方是要攞生辰八字去对的，看看是相合啊定是相冲啊，咁样就互相交换生辰八字，就是礼书啦。第三，在未过门之前，甚至话未应承之前，男家要俾一封信佢，写明自己嘅家规，有啲咩做得，咩唔做得，几多啲咩起身，又要做啲咩工作等等，唔可以点样点样。呢个系关于礼教嘅书，系男家嘅家规。最后一个啦，就系男家俾女家嘅聘礼嘅物品，例如话我俾你嘅聘礼，包括有乜嘢咧？金条啦，金链啦，几多只猫咧，几只狗，诸如此类啦，即系终于系物件啦吓。到底四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礼书呢？礼貌个礼， 好，我哋三除法好冇？ 好， 我 哋校长你结咗婚啦喎， 系啊，冇错冇错， 你有冇三？ 你有冇系啊？你有冇礼书啊？ 未有嘅，我哋 打电话问下， 我哋系打定书，打定书数， 系 ，OK， 好啊，咁又点啊？三书六礼， 我都似系第四个嘅，直接啲嘅， 聘礼， 聘礼， 聘礼嘅物品， 但系佢第一个咪有聘书咯， 嗯。 咁咪以前啲 三書咪有聘書嘛？ 我覺得以前啲人咧會睇下 嗱，聘書唔同，聘書咧就已經係一個婚約嚟噶啦。而第一個男方想迎娶咧，即係我只係申請俾封信佢，我而家阿邊個個仔想娶你個女咁啫，即係只係一個意向 嘅 表達。 即係你意思嘅就係話，即係三書嘅話，其實嘅就係、是、就係、是、包括有聘書呢、這個就係一個結婚證書。系 啦，冇错啦，嗰已经系结婚证书嚟噶啦。 而家讲紧嘅就系第三书，就系呢一个叫礼书。礼书系咩嚟嘅咧？ 冇错啦，冇错。 哦，明啦，明啦，明啦。 继续。 阿林同学，如果结婚嗰日唔记得带呢个礼书会点？ 我点知啊？我点知？ 你有冇搞错啊？系咪你谂噶条题目？ 但系如果系嘅话，咪即系有少重叠咯。咁样讲紧三书，第一书嘅就系聘书啊嘛。聘书而家讲紧就系、是、就是、结婚证书。咁同埋求婚同埋聘礼， 我觉得系 会唔会有啲系咯？即系第一个佢俾我哋嘅拣项。 如果时辰八字咧，我觉得应该系结婚前 前啲做咗 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boy 错啦，系咪？因为三少六， 我删除呢一个先啦，我都唔会拣呢一个。 系嘛？ 家规咧？ 家规要唔要 字啊？都好啊。 系啊，都系 家规，我觉得都。唔似系 家规啊！哦 ，OK， 好啊，好啊， 阿校长其实都表达咗你系拣四噶嘛，系嘛？ 系啊，我觉得 你觉得四系最直接， 因为直接啲系啊，冇错。 我好得意啊，支笔。 聘礼嘅物品 系啊，梗系啊。 聘礼，聘礼， 吞翻个人，真系咁细粒。 未过门嗰啲家规啊，我又觉得 有可能系咪？有可能。 嗱，即系校 长 揀先， 同 我哋分散 去。我都校长 咪拣四，佢拣四，佢都系决定拣四， 始终都系礼。 你都系跟校长嘅，其实。 你唔好理我哋啦，我哋有自由风，自由风。 聘礼 系要聘规， 聘礼嘅物品嘅清单。 聘礼物 即系写明我男家会俾啲乜嘢你，俾啲乜嘢你。 一对椰子， 正常四啊嘛， 系啦。 求婚又唔系啦， 唔会啦， 都结婚咯， 系咯， 咪咯。未过门就家规啊，我咪一系私一啲咯。我尊重校长，尊重校长，你拣当我就拣私。 好， 我要讲晒我。 我都想讲家规啊， 咪家规咯。我让个家规俾你，我求婚，冇 错。让家规俾我，多谢你。 我求婚，我 A C D， 系啦，冇人拣八字。 嗯，好。 好， 恭喜校长，啱嘅。聘礼物品嘅清单就是如此简单。 哎呀，直接啲。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 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冠冕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所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ine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领途，贫亦富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相信幸福，斩到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你同我咧做今日嘅发问人啊， 嚟啦噃， 你同我 第二题听住啦， 系好， 有一种叫做咧白熊效应， 嗯， 究竟系代表咩意思咧？ 白色嘅白啊， 白色嘅白，哦、红咧就系红人嘅红，真系白熊、哦、一只白熊效应啊，究竟系乜嘢意思咧 ？A 越叫你唔好谂，你就越要谂、嗯、；B 天气越冻就越想恋爱、 嗯、 ；C 拥抱会令人成长。定系啲颜色令人有成功嘅感觉，即系乜嘢嘅颜色令人有成功嘅感觉？ 我想问啊，白熊效应咧系即系心理学啊，定商业社会？ 心理学， 心理学， 心理 学，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好，白熊效应究竟系乜嘢嘅意思呢 a 越叫你唔好谂，你就越要谂 ；B 天气越冻越想恋爱 ；C 拥抱会令人成长，定系啲颜色？是有不同的颜色的话是会被人有这个成功的感觉，究竟什么的颜色被人有成功的感觉呢？不如是的，我修正 D、 嗯、校长有没有灵感啊、 有没有听过啊？ 有没有眉目啊？ 没听过，不过我凭感觉啦，如果心理学应该是像 boy 的、 嗯、 像 boy 的 天气啊， 天气是不是天气 令人有恋爱的感觉？ 第三 天气B 是B 是天气越冻的话令人会有越想恋爱的感觉。 哦，那 C 是什么？ C 是拥抱会令人成长。 哦，那都 是 B 的、嗯、是 B 的。天气恋爱会有这个感觉，爱的感觉。 因为你有是不 是觉得 校长笑得好甜啊， 一定是啊。 好笑啦、 啊啊。 好犀利好犀利。 好想今天冚了一半的。如果不是不得了。 感觉是这样。 OK。 天气越冻越令人有这个恋爱感觉。好， 好 那么 我揀 A。 想揀这个。 我揀 A。 好。 那么 Michael 就揀 A。好啦，那么校长就揀 B。 系咪你咧？ 诗系咩嘢啊？ 诗系 拥 抱令人成长。佢有一个理论嘅，即系每一日需要几多个拥抱咧？ 好，拥抱 好。 A B C 有冇人中？ 有人啱嘅。 白红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答案就系、 是、答案就系、 是、白绿啊， 系 A 啊。 哎呀！ 呢、这、一個咧係一個心理學嘅一個效應嚟嘅，因為曾經做過有一個嘅 實驗 咧，就係將一啲嘅就參與嘅朋友咧分成三組，第一組要求唔好諗到白熊 ，B 就第二組就係叫你要求諗白熊，第三組個就冇任何嘅要求，但係你越要要求佢嘅話咧，佢就越諗住，咁所以呢個就叫做白熊效應啦，係一種嘅心理學嘅現象，指人哋咧係被要求唔去諗一樣嘢嘅時候咧，反而會更加容易諗到有某啲嘅嘢嘅，係 啊， 好犀利，你叫你冇諗，你就喺度諗啦， 係 啊，係啊， 越叫自己瞓就越瞓唔到嘅，就係咁咯，係咪啊耶！好，阿马同学， 好听住咯。闽南话，闽南话有一句叫家后，家庭个家后面啊后， 系 家后咧，到底系用嚟咩？边个称呼咧 ？A 阿嫲 ，B 阿爷 ，C 老婆 ，D 老公。 家庭后边系咪即家庭后？ 系家后，阿家后过嚟。到底是形容咩呢？阿嫲、阿爷、老婆、老公、 老公、 老婆、 D、 老婆、 D 啊、 校长呢？校长觉得呢？ 一系老公，一系老婆噶啦。 系啊， 你点解嘅？ 即系唔会系阿爷阿嫲，你觉得？ 因为呢个单字嘛，阿嫲阿爷嘛， 即 系你可以叫嫲嫲，但嫲嫲一个家家。爺爺嗰個後後啊， 唔係個思維唔係咁樣 諗，校長呢個思維好好笑， 佢好純真嘅， 純真已經消逝。撞啦唔緊要，校長 老婆啦，老婆， 你揀老婆， 我 都係揀老婆， 兩個老婆一個老公， 有冇中？ 梗係有人中啦， 就係 校長都係啱嘅， 係 老婆啦，後即係老婆。 好啦，翻嚟到校长发问。 哇，今日校长好犀利啊，完全唔需要我哋协调， 系啊， 冇、 啊、错， 劲啊，犀利啊！既然系咁嘅话， 我哋就 大入我嚟啊， 大开杀戒。 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结，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障眷，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防疮疤一揭，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最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 大了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到，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梦好能维持合作，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尚算相衬，证明为爱牺牲当初太过狠，然后情感不够默了心，再遇爱人竟可倾起战争，为何严重到连推心置腹都只向你预告，论世间不自量力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明白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如和平结尾就是好心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早前发表的审计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食环署有关食物业处所发牌和规管工作。审计报告说，食环署有关服务表现汇报未完全反映实况，审计处审查50宗新食物业牌照申请和10宗新设置露天座位许可申请，发现有衡量服务表现准则不达标，但是食环署就在管制人员报告或者网站汇报为100%达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当局十分重视有关问题，食环署会深入调查，如果发现有人蓄意犯错，必定会有纪律行动。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说，正是全面检视和复检，需时处理。他说，综合观察发现，问题可能出于人员未全面掌握和理解指标，以为大致完成工作就已经达标，又或者有手文之误、记录不齐全等，希望透过新的电脑系统处理。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只是推售元朗创新园附近的工业地，不另行推售住宅和商业地。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暂停推出住宅地可以理解，如果推出的时候再流标，会发出不好的信号，政府留待下年度再部署比较合适。叶文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政府和发展商对地价估算有落差，在高息环境下，发展商资金成本高，加上有较多新楼盘库存，资本未能够回笼。今个财政年度，政府加上市建局已经合共有7幅地流标，可以见到发展商对后市颇为悲观。他相信政府今年安排只是属于短暂方案，他说今年度头三季的楼宇供应已经达标70%，认为政府有条件停一停，相信政府会平衡库房的收入、土地和单位供应目标作出安排。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在石川县增至超过9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2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大半日，搜救行动持续。县内的株洲市和轮岛市损毁最严重， 共同社引述伦岛市方面消息，截至昨日收到最少几十条有人被困瓦砾的信息。伦岛市前日至今有雨，增加疏通道路和搜救的难度。地震引发的海啸加重灾情，海上保安厅早前说有人在株洲市被海啸卷走，有报道就说日本海沿岸地区有民居受到海啸冲击，当局忧虑伤亡情况可能加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和一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32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41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3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2.8跌6元，阿里巴巴71.95跌2.1，中移动65.5升1.45，美团78.55升1.05，比亚迪股份210.4升8毫，建设银行4.61升1仙，中国海洋石油13.6升2.4，工商银行3.79是升1仙，友邦保险64.7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44.94，瑞士法郎0.851，加元1.336，人民币7.16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3547点，升258点。港金报1905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29美元，卖出204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青沙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南湾隧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就车多，而家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啦，不能够经青衣路回旋处啦，近住青日酒店对出嗰个位咧去翻机场方向噶，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噶，就系暂时咧车辆不能够经呢一个青衣路回旋处，即系近住青日酒店对出个回旋处嗰个位咧去翻机场方向。咁另外喺新界區啦，較早前青山公路天橋葵涌段去翻荃灣方向，近住昌榮路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較早前咧橋面為一行車線封閉嘅，咁而家封路重開啊。咁揸車朋友咧可以用翻呢一段嘅青山公路天橋葵涌段啦，去荃灣方向近住昌榮路。咁另外喺港島區英皇道去筲箕灣方向，近住琉璃街對出嘅交通意外咧都係清理好。咁而家英皇道去筲箕灣方向，近住琉璃街一帶。交通都是回复正常，而家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畅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扑条渠咁危唔危？个枪包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act check， 要帮手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啊。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一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act check，fact check 咗啱亲晒。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五有点唱嘅时间，提提大家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可以打嚟啦吧。接电话。今日嘉宾湖广英文书院张永峰校长。 校长 好， 早晨。 好啦，到校长发问啦。 系好，准备好未？准备好未？ 准备好。 准备好啦。 好， 可唔可以唔好咁深啊？ 咁啊，比较浅啲先啦。 我唔够时间，我唔好时间温习。 嗱，咁咧就富豪雪糕车啊，雪糕车系啦。咁啊，富豪雪糕车咧就 牌子嘅 啦。 雪糕车明白。 有啲音乐咧，咪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嗱，咁雪糕咧系咩名咧？嗱 ，A 快乐颂 ，B 蓝色多瑙河。C 给爱丽丝 ，D 绿柚子， 绿柚子 系 嘛？系，唔系绿 柚子， 唔系绿柚子，我知道系绿柚子，不过唔嗰只歌应该唔系绿柚子，因为我哋好熟啦呢一个。 D 就绿柚子， 系啦， 吓，嗯，诶，音乐人，音乐总监， 跟住 A 系 快乐颂， 快乐颂系 B 蓝色多瑙河 ，C 给爱丽丝， 我都觉得 A，A， 嗯 ，A 应该系 A， 定系蓝色多。 A， 校长啊，我唔记得给爱丽丝，你可唔可以哼俾我听？ 我就 会 听。 我想哼。OK， 好。咁 boy 蓝色多瑙河系点哼噶？ 点解要 哼到未？哼到未？知咯， 系咯， 系咯。啊，几叻！ 佢系啊，佢好古啊， 一啲都唔叻仔啊，咁明显。 系啊， 系 OK OK。 校长准备哼噶啦，你一路望住晒。 你拣一个啊，阿小凡。 绿 袖子，好绿袖子，哦 ，O K，O K， 有得佢， 好，即系一个拣到 A， 系啦，两个 A， 两个 D， 一个 D， 好， 有冇人中？ 好系冇嘅， 哇，抵你哋咧，烂花败， 咁你又中咩？ 我趁你哋， 你又话改个自身，有咩咁样面嘅？ 唔系，我改嘢唔贪用。 唔係，誒再諗下，再諗下，係啦。 而家剩翻嘅係給愛麗絲，一定唔 係。啊，你頭先哼。 得得得得得得得！ 死啦！我唔記得嗰個係 藍色多瑙河就係唔記得咗。 哦，藍色多瑙河， 藍色多瑙河咯。如果係咁樣，一定唔係綠袖子 嘅。都係咁噶啦。 咁係呢只。 大雪公車。 系啦，系啱晒，啱晒， 系呢只，系咪？诶，唔好答，唔好答，唔好答，唔好答，唔好答，唔好答住。 阿校长，你音乐人嚟 噶？诶，唔系啊， 哦， 系要音乐人先出呢音乐题嘅。 我问下啫。 我想问，系点样噶？嗰个雪糕车嘅定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 唔好反悔啊！ 唔好反悔， 给我嚟先。 我问先，问先，问先。 给我嚟先。 而家我哋剩翻蓝色多瑙河， 同埋给我嚟先 啊嘛，系咪？ 系 先，我嚟先。 因为唔系绿袖子噶。 系啊，我嚟先。 又改咗啦？ 我唔改。 我话即系头先啱喎。 你唔好理我，校长。 校长唔好玩呢啲咧，我好惊。 好惊啊！ 系啊，好惊。 我识救，但我唔知佢叫咩名。 校长，你变咗啦。 OK， 蓝色多瑙河啊。 OK， 好， 好， 好，答案。 阿小强讲唔该。 两个蓝色多瑙河，一个曲莫丽丝。 嗯，好。好，答案咧系 boy 嘅。 蓝色多瑙河， 好嘢，好嘢。 系系咪我价唔同噶？ 系咪价格都一样噶？ 价格都一样， 新界 新界， 佢咪冇上链啊？ 系咪会唔会唔同噶？ 我唔知啊， 全部都一样噶。 真系你肯定？ 嗱咁系咪价格？我唔敢啊，但大部分差唔多，大部分都应该系咁 讲。我哋 check 啦，下次留意下先。好，得知道。 你清楚先啦，好啊，校 长。好， 第二条。 有第二条啦， 嚟正呢、 這个，呢个咧食物嘅，关于下食物。 好啊，好啊， 嗱咁咧，以下咧边一种食物嘅制作技艺啊，咁咧就并不要系嘅，系嘅，系香港非物质遗产之列嘅。 嗯，即系四个里面拣一个， 系啦，系啦，系嘅。 Okay. A 叉烧包 ，B 棉花糖 ，C 冻柠茶、 嗯、 ，D 蛋挞。 但是冻柠茶不算食物的、 啊、当是制作技艺咯、嗯、即是冲柠茶是的。 柠茶 我觉得奶茶有机会啲，柠茶就没什么机会。 现在说是还是不是 是啊是是非物质遗产。 我觉得呢蛋挞都不是，因为蛋挞是英国传过来的。你哋咁肤浅梗係唔知啦，我知喎、啊，好在 你讲系蛋挞嚟食， 你讲知咪得，使唔使还肤浅啊？ 校长无论如何都系蛋挞。 校长， 哎呀，校长， 千祈唔好俾啲咁肤浅嘅人 嘢。OK 嘅 ，OK。 你睇下啲人啲性格几讨厌 吓，好好有趣啊，好有趣。 可唔可以讲多次？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冇咁样，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个答案嗰四个答案。 叉烧包 A B 是棉花糖 C 是冻柠茶 D 是蛋挞。 棉花糖 系 我讲棉花糖， 蛋挞。 你系应该你系应该要咩嘅？系啊 ，OK 咁我叉烧包， 叉烧包 系啊， 有 即系有 A 啦， 好 系啦， 我讲啊， 有棉花糖啦，同埋有啲 A C D 系啊，啱嘅， 有冇啱？有冇啱？ 好，啱嘅， 答案 蛋挞， 叉烧包，叉烧包。 开估噶啦， 好，开估 啊！你真系好嘢， 好嘢啦，蛋挞啦， 系啦，你真系好嘢。 点解嘅？ 但系头先佢嘅原因就系佢系讲错咯，佢系英国 噶嘛， 系 嚟 噶嘛， 蛋挞真系喺外国过嚟嘅，真系啊。 但是新政了 的。是啊，咁點能夠成為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都仲喺網上有 check 過， 佢話係納入去裏面喎。 即係唔 係？即係蛋撻係喺香港發揚光大嘅。 定係嗰個撻嗰個皮唔同啊？你知嘅就個撻個皮有唔同，有酥皮啊嘛，係啊，酥皮蛋撻可能。 好，我下個禮拜 講。好， 係好嘢。系，跟住 好在及时转。 系呢个咧就系由于我哋学校啦吓，学校咧就系有韩文读嘅。 系 韩文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你有冇学啊？ 我睇住学生学嘅。 哦，要学几多年啊？咁样。 我哋初中系必修嘅，初中必修。 但系修几耐就 三年噶咯。 就读晒三年韩文。 读三年系啊。 跟住考， 而家考啲2025年咯，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 可以系 讲过啦，啲校长讲 过啦。嗱，所以咧就你睇下啦吓， 系 校长啊， 系讲 校长嘅韩文点讲啊？ 校长韩文啊，啊唔记得 咗，嗰个校长冇学咯， 唔记得咗， 睇人学啫嘛，系啦， 嗬，我 你个 好 嗱咪啦，嗱喺韩国咧就以前咧系冇文字嘅， 系啊， 大家知道啦， 系 咪？系啦，咁咧当时咧就流行咗嘅语言咧都系汉字嘅啫， 系， 所以咧当时咧有个皇帝咧，佢咧就啊好啦，我都系做一套文字俾大家方便去使用啦， 冇错。 好啦，咁啊皇帝系 咩 名 咧？ 系啦，好 A 世宗， 系 B 哲宗， 系 C 贤宗， 系 D 贤世。 我净系听个世宗啫， 哲宗。严宗同埋严世 系 严宗定系严世，定系其实一系是哪一个，跟住佢所以佢要整两个名俾我哋， 真系唔知，呢个真系唔知。 呢樣有啲難㗎，嗰度即係如果即係你熟韓文，你學過就知㗎啦。 係好多謝佢㗎，因為佢咁樣嘅話係會令到韓文其實基本上好犀利，佢哋注音嚟㗎嘛。你睇一個字嘅話，你知道佢點讀㗎嘛？嗯，哇，係啊， 大佬難寫 喎。係啊，難寫嘅係一棟一撇一個卜一個， 個個字都差唔多咁 啊。 睇落去 係啊，你睇一個字嘅方塊字嘅，其實基本上你就知道佢點讀。 所以見啲學生 犀利在係咁， 啲學生就好叻㗎啦，喺度係咁樣寫鬼畫符咁樣響。 佢哋學埋寫添 啊， 可住 係 學埋寫啊，係啊， 好嘢喎。 佢哋 OK 嘅， 犀利犀利。 入去讀韓文得唔得？ 你話得都得嘅。 唔係嗰時候我哋都有個韓文老師嚟教過。 係啊， 係啊， 我記得啊。 打電話問下佢先。 撞咯，唔識 撞咯， 世宗 咯， 係咯，我估世宗咯。 延世， 一個世宗嘅延世。 係啊，學過一間延世大學噶，係紀念噶，係。 嗯， 可能係啦。 我揀延世。 第三個係咩話？延咩啊？ 延宗。 延宗 係延宗。 我折中啦，我撞 折中， 系一个世中，一个折中，一个延世。 好， 有人啱， 有人啱， 有一个啱嘅， 系 又系我。 答案就系 正确答案系， 答案系火箭， 即系点啊？ 即系 A 啊！ 哦， 好嘢， 好嘢， 好嘢， 火箭。 世中系咪开国噶？ 唔系开国， 唔系佢唔系嘅， 第四任嘅。 哇， 第四任， 知唔知道？好啦，到第四题啦，系咪？ 第四题啦，系啦，呢个都系关于韩国噶啦。 系 咁可能熟韩国嘅有机会识啊。嗱，木槿花有冇听过？ 有 啊，木槿花系韩国嘅国花啦，系咪？好啦，咁佢又叫咩花呢？ A 三星花 ，B 皓月花 ，C 无穷花 ，D 高丽花。 三星花， 我都系三星花。 高丽花。 我在韩国十八年啊，我都不知道校长你笑我，你冇搞错。 你喺韩国十八年做咩啊？坐 监，真系冇嘢讲，真系冇嘢讲。 英雄莫问出处， 阿战师抵你真系。 有钱啊！ 攞嚟衰，攞嚟钱， 乜都唔知， 攞嚟衰。啊，校长咪讲多一次啊？ 系好 ，A 系三。三星花， 三星花 系 B， 你有答错 系皓月花 ，C 系无穷花 ，D 系高丽花， 因为你咁同人讲好奇怪，我觉得十 几年，一次一次一次，读书啊读到咁耐啊， 校长你唔可以睇我唔起喎， 我同意校长讲，我读书读唔到咁耐， 咪系咯。 读唔到啊！ 皓月花我估， 皓月 星， 你估三星，好，两个三星一个皓月， 我觉得高丽，嗯， 你又估高丽， 你十几年， 皓月 老华， 哦，你老华侨啊 ，OK， 老华侨，佢老就系老，不过唔系华侨，所以唔系华侨，佢系老啫。 好啦，搞定啦，系咪？ 系搞定，有皓月，有 三星，有高 丽，有皓月。 好， 有 高丽， 好，开估啦，答案咧， 三星， 系三个都冇人啱嘅， 无穷花， 系啊， 系 啊， 真系话叫无穷花噶，我可能都唔知啊，上一次有个活动咧，就系韩国国际学校啦，嚟我哋学校咧就做一啲嘅活动啦，做一啲月饼咁样啦，跟住讲下啊，几得意喎，咩噶国花啦，跟住后边佢哋就叫做木槿啦，但系咧其实佢当地系叫无穷花嚟，系啦。我先學識咗一樣嘢啫嘛， 係啊，就記到今日啦。 記到今日， 嗰個人可唔可靠噶？ 可靠，好可靠，放心， 可靠過你，起碼可靠過你。係你嗰十八年啲做咗啲乜嘢喺嗰邊？ 我覺得我應該冇估錯你。因為如果你喺嗰度讀書，你冇能唔識。放心，我唔會咁睇唔起你。 校长，你应承我唔可以， 冇问题，冇问题。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O K， 好啦， 要做人要改过自新， 唔好再做错得噶啦。 知道。 O K， 好正。 好啦，校长咪仲有一条啊？ 诶，仲有一条啦，嗱呢条咧又同香港有关系啦。 好， 好茶餐厅啊嘅俗语啊。 茶餐厅俗语。 系噶，好多你都熟噶啦，应该都好。 你继续啊，校长，你继续。 败家仔。 大家仔， 系啦， 代表咩咧？ 你点知我个真名？ 好啦 ，A 系唔使炒作 ，B 系阿华田 ，C 系奶油猪 ，D 系外卖有数。 外賣有數， 外賣 有數點解？ 即係外賣，有數， 俾咗錢啦，俾咗錢啦， 係啦，敗家仔， 係啦， 我覺得係華僑，開 點解咧？ 你唔好理我。我嗰啲歷史茶餐廳我掹咗24年啦， 啊內內 嘅， 我原來喺韓國嘅茶餐廳貓， 十八加廿 喺韓國嘅茶餐廳貓， 係佢係喺韓國嘅港式茶餐廳， 好難好難揾到，揾唔到，揾唔到，揾唔到， 所以係冇嘅。 第一個係咩話，校長？ 佢以為佢自己係 不用找續。 不用找續， 即係唔使找錢啦咁樣咯。 A 一個咧，敗家仔，唔使找錢。 係啊，我都係 A。 誒，你咁豪爽係咪？咁所以叫敗家仔咯。 華田， 你冇改啊？ 佢講呢個華田，我講 A。 佢華田， 因為佢有 我哋 A。 佢意思係即係嗰啲田地冇曬嘅。 好。 哦。 嗱，你兩個嗱，搞定啦。 係啊，冇錯。 搞定，係有人啱嘅。 華田。 正確答案係。 你叻嘅。 真系嘅意思啊！真系咁样啊！ 系啦，你估我系24年流噶？ 今日佢意思就话咧，就诶查一啲卖田啊，卖田就叫败家仔咁样。 哦 ，OK。 卖田点解啊？欧华田 卖一杯嘢。 哦，卖田 ，就叫败家仔。 24年啦，我败晒副身家， 就系因为饮呢个饮。 我重新做人今日， 系校长今日有冇特别嘅点唱啊？ 有嘅，咁啊， 多谢你。 有嘅都係希望咧就嚟緊我哋學校啦 ，DSE 嘅同學仔啦，同埋我哋老師啦，都之前都好辛苦啦。咁希望咧就借一首歌啦，同埋喺呢度咧祝佢哋身體健康啦，同埋學業進步啦。最緊要就係咧做人咧，所有嘅嘢咧都要向正面谂啦，所有嘅嘢都有希望嘅，希望好似首歌咁好听，啲百得花咁靓啦。 好啊，我哋都可以同阿校长可以继续倾偈。 系啊， 系啦。咁其实而家呢段时间嘅话，我想问下咧，如果系要放假嘅话，系会翻学未？几时要 ？你讲系中六嗰啲人。 中六嗰啲。 佢哋而家未放假嘅，佢哋去到三月度先至会咩嘅？ 哦， 系一啲个 term break 咁样嘅吓。 其实点解会咁问你咧？就因为我发觉就系话，佢哋应该话开咗学噶咯，但我发觉就系条街咧，好似唔系真系 好静啊。仲係好靜， 有啲放硬啲嘛，即係放埋一個禮拜。 唔怪之得， 有啲車係暢順啲嘅，暢順啲。 係啦，好明顯嘅，因為如果你話真係齊曬要翻學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嘅就係交通，尤其是朝頭早係比較繁忙嘅。咁攞，我想了解下。 好，再一次多謝校長，多謝曬， 多謝校長。 我一相见，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 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得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是悲不悲哀，秒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也许走不过窄些的街，少女亦随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愿临今天而换上满地青苔，如有天知地门外，乘便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明日花昨日已开，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麻烦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没有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多谢晒校长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而家先听咧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想点唱嘅话咧，就系打嚟1872388 1872388呢个时候。 车路的士， 车路士， 新年快乐，大家好啊！ 2024年第一次，系啦，冇错啊！咁啊，条鼠嚟同我一齐做车路的士啊！好啦， 好啦，咁啊，当然啦，喺新年嚟讲嘅话，我哋有新希望啦， 冇错， 有新希望嘅话，有新嘅愿望啦， 系， 我哋咁嘅愿望达成， 冇错，最紧要今年样样顺利，心谂嗰样攞到嗰样， 冇错， 路路畅通， 冇错， 平平安安， 系啊， 马路上的确系嘅，咁嘅马路上遇到唔同嘅事，如果今年2024年咧，阿潮姐会对马路上或者车方面咧，有冇啲咩盼望啊、谂法啊咁样，例如话换唔换车啊，又或者上呢个路面上有啲咩配合啊？新的改善呢， 大家嗱，先问下大家，大家会唔会有想换车嘅谂法先？ 哇，我好中意我架车啊！ 佢先换完， 系啊，我超中意我架车啊，系啊， 我都好中意你嗰部车，唔好换完， 我仲最近识到个朋友嘅话咧，系我架车泊咗喺佢嘅前边啦，跟住我都哇，喺呢个色 OK 喎，咁点解原来系色噶？系啊，大家系啊新嘅朋友嚟嘅，跟住咧佢就而家咧谂住咧就踢我入嗰个 走啦，系咪车主会？ 车会系啦， 我而家仲喺度考虑紧咁样咯。 嗰个车主会咧好好玩嘅，因为佢哋一出去哇，佢哋列阵嘅时候好型啊！你哋嗰个车主会， 我知啊，我知啊，所以诶谂紧咯，咁样 其实咧 都几开心。 唔知道你有冇参加过咧？我去过一次啫，好耐以前，又系揸呢一架，即系而家嗰款车啦，咁样觉得几得意啊！你会认识好多 咧同號者，同號者即係大家都係喜歡呢一款車，但係咧每一架車咧基於唔同嘅年份啦、佢嘅型號啦、改裝啦，咁大家要研究，咦點解你肯登咁嘅？又或者你點解要加個賓品咁樣嘅？係幾得意嘅一種嘅，即係社交活動嚟嘅。 係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冇入開車會嘅，其實可以考慮一下嘅。 你講過㗎。 係啊，因為其實每一個牌子、每一個型號，佢哋都會有自己相對應嘅車會嘅。咁、入到去其實真係好好好好玩啦、好多嘢譬如講緊保品咁樣計啊，咁、一呼百應嘅。你話譬如咁講， 點樣裝啊？係啦，喺邊度？ 我想換胎，千千萬萬嘅意見，你可以揀呢款啊、嗰款啊，我用過呢個好，嗰個唔好。 好開心， 真係應付唔到，我驚真係多。 有啲車會嘅 group 咧，即係WhatsApp 咁樣啦，可以去到好誇張嘅，真係可能八百個、一千個 message 咁樣，即係你一萬瞓醒就係有呢啲數量。 冇錯咯，係 好犀利，所以一定要瞄住佢。 明白。 但係你有問題嘅時候，有嘢發生嘅時候，咁就好有用啦。因為有啲人真係入咗車會係完全唔出聲嘅，中途完全唔講嘢，但係一嚟就唔好意思啊，大家，譬如我啱啱喺路上面遇到咗咁嘅問題，大家有冇啲咩幫到手？一呼百應嘅都係，咁所以其實呢啲就係好有用途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新嘅一年，如果大家未入車會嘅，試下 考慮下， 可以考慮下 啦。 係啊，嗱，我都唔會換車，其實我都掙扎咗好耐呢一件事嘅。 你架車而家 keep 咗幾耐啊？ 其實而家去到第三年㗎啦。 因為呢個都有影響㗎嘛，譬如你即係一般人唔會話一年就換㗎嘛。係 啦，冇錯。咁所以其實大家又係啦，譬如揸開車嘅會考慮咩咧？嗰部車 keep 幾耐啦？因為其實每一年其實都會有佢相對應嘅折舊發生緊嘅。 係，冇錯。 咁所以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嘅時候，你就會考慮啦，嗰部車係唔係會一路再揸落去啦？ 又或者要驗車之前咯？ 係啦， 係啊，強制驗車之前啦。係啊，我通常見到都係咁樣 嘅。咁我自己嘅諗法啦，即係譬如我部車。有冇市場上面有另外一部車可以俾到更加好嘅嘢我？我需要付出幾多啦？咁去到而家呢刻，其實市場上又未好似見到有目標出現啦。 就咁，我覺得而家有談論嘅就係會係換嘅，就要換呢一個電車咯。 系 啊，即如果系嘅话，我哋而家揸开嘅呢一只嘅话，如果你系换嘅话，应该系最大嘅一个诱因嘅，就系去换一架电车。 其实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啊，由呢个2023年底去到2024年咧，市场上面个电车个市场变化大咗好多。 系啊， 我哋之前咪讲，可能都仲要一两年 要 下一代先至开始发生嘅。 系啊， 其实嗰个下一代嘅嘢已经嚟咗香港噶啦，所以大家可以放眼睇下啦。无论你讲紧嘅系电嘅跑车、电嘅正常私家车、电嘅四驱车，甚至乎电嘅七人车，市面上面而家系好多好多出现咗啦。咁佢哋呢一堆电车嘅特别之处系咩咧？佢系叫做 from ground up， 佢由一開始個設計開始已經係為電車而設嘅，咁所以所有嘢成熟咗好多咯，即係所以嚟個潮流嚟得好快，個科技進展得好快，而家呢刻新出嘅電車其實係可以考慮得到嘅嘢嚟嘅，可以放眼睇下咯，大家都係。 但始終每一樣嘢都要自己好好咁樣去諗清楚，比較過 自己 決定啊嚇。 我想問前一樣嘢啫，其實買車咧，除咗買車嗰一嚿費用之外，大家要諗咧，其實有一樣嘢大家真係要諗嘅，就係嗰個叫做維修費或者個 maintain。贵唔贵咧？咁样，如果相比咧，电车同传统嘅电油车咧，嗰维修费咧，你觉得会系都系划算嘅，定系会平咗贵咗？ 嗱，我其实我问咗好多相熟嘅人啦，咁其实佢哋都系会讲嘅。咁电车个维修，即系维修成本会系点样样咧？其實你預咗係會貴咗少少嘅， 即係比傳統嘅 比傳統油車嚟講係貴咗少少嘅。原因係咩？因為其實成件事都好新嘅，你會諗得到噶啦。其實講緊你當啦，你係車行全新買一部翻嚟嘅，咁你就會諗得大部分嘅車主咪會拎咗去翻去車行嗰度做翻頭，可能兩年嘅保養都比車行做嘅。但係你要諗翻啦，所有後面嘅硬件配套、機件、人手，所有嘢都係全新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其實所有嘢。呢一刻的成本是高了的。咁當然啦，你可能講緊十年八年之後會唔會平翻落嚟？好應該是會的，因為所有嘢成熟曬啦嘛。咁但係而家呢刻其實是貴的，甚至乎講緊可能你有嘢壞的時候啦。之前我哋都有提過，你唔好彩電池出現問題而又過咗保養嘅時候，嗰啲係可以嚇死人嘅木字嚟嘅。咁所以呢啲大家都要諗翻嘅咯。有車其實講緊唔會無端端會有一個部件話，我五年六年之後突然間佢會 自动销毁咗，冧晒，冇呢样嘢噶嘛。你只要中途有一个合理嘅保养俾佢，你揸十年、廿年嘅古董车，而家路上面大把啦，仲好靓， 襟稳，哇，好靓， 好靓啊嘛，好多。咁但系问题油车其实佢成件事，啊，虽然电车，成件事佢嘅设计咧，佢唔系俾你可以揸廿年、卅年嘅嘢嚟嘅。中间如果你去到某一个年份，其实有啲嘢事实系要换嘅，就系要换噶啦。 同埋会唔会唔会求其咁样入去一间嘅车房，佢可以帮你整到啦，系咪？至少呢样 嘢。而家呢刻系。真系冇呢一样嘢 啊！ 市面上面绝大部分嘅车房见到你电车，其实佢真系帮你唔到嘅，系啦，你要去翻一啲好专门嘅车房先处理得到嘅咯，系啦。咁所以买电车嘅必须要考虑因素啦，保险相对应地又会贵咗好多，系啦。咁所以呢啲都系考虑因素之一咯。 OK，好啦，咁啊讲完呢个趋势啦，譬如可能系电车啦，咁其实有好多嘅就系我哋平时喺路面嗰度见到嘅嘢嘅话，都会希望嘅。 系 啦，我都知道呢一排咧会出。街又出多咗啦，真係有用到嘅就係有三條隧道喺唔同嘅時段。 冇錯冇錯，個感覺如何先？ 收費調查。 乱啊！系你差唔多要过嘅时候，佢真系会话俾你听嘅就系而家呢个时段，我系收紧60蚊，系收紧30蚊，定系收紧几多钱嘅？但系其实我会觉得嘅就 系 我要用，我都已经到咗啦，我唔会因为佢就话60蚊。 等等先，等等先，兜 先， 冇得兜噶啦， 冇得兜噶啦， 其实好吊鬼。 同埋嗰个牌咧，我留意到一样嘢，因为我日日都要用啊嘛。 系啊， 咁我通常系会系叫做由off peak 去 peak 嘅，即系佢系。升幅中途啦吓，咁样咧就会见住佢会升噶嘛。原来有一刻咧，我睇住佢，啱啱我去到之前佢贵咗2蚊，跟住我就会哎呀，我贵咗2蚊啊，点解会咁噶？ 都有少少硬硬地，都有少少硬地。 但系调翻转嚟谂啦，我还点都要行啫。其实嗰2蚊真系冇分别嘅嘢嚟 噶 嘛。你俾我睇完，我反而揞咗你，唔俾我睇咪好地地咯。 系啊，即系嗰啲老家嘅时候，我觉得你讲嚟俾我听饮唔好用。 即系所以真系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见住呢2蚊而心急咗啦？即系唔知道会唔会有啲。种情况嘅， 但其实我真的会觉得是咁嘅，自己都会有时会去不同的地方啦。我觉得如果佢真的可以平啲嘅话，佢真的会有一个诱因会令到我去多咗不同的地方嘅，以及嘅就我会觉得啊呢样都几得意嘅。点解所谓叫做嘅就系你都会希望有一个咁样嘅机制，令到三隧可以分流啦？反而系咪应该系喺 rush hour 嘅时候嘅话，就系、 是、 三条隧道都系同一个收费，喺其他嘅地方你可以收翻贵翻啲咧，就系用家自付咧咁样个意思。 佢而家咧都叫做分流咗嘅，因为而家呢刻咧，大家见到路面三条隧道嘅流量咧，我自己觉得啦吓，未系可以好反映到事实全部嚟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学生好多都未翻嚟啦，咁其实每一日。交通流量里面好巅峰嘅时候，有好大部分嘅其实系家长载住学生翻紧学嘅，所以每一年学校开学嘅时候，个流量系会突然间飙升得好紧要嘅。咁所以可能下个礼拜大家会真系感受得到呢个分流之后个实际效用会去到边一度啦。 而家都仲系畅顺嘅， 而家好畅顺， 其实好畅顺。三条我都经过，我都觉得系 O K 好得意，无论任何时候，而家都唔多车噶。 系啊， 头先我哋都有讲啊，而家仲好似放紧假咁，有少少系啊， 所以系顺。唱到我自己都觉得有啲难以置信噶， 冇错， 红隧竟然系睇过地图绿色可以顺住行嘅， 冇错，通常你见到红色一条 深红色咁样，所以呢一个系好顺畅。嗱，你希望呢样嘢啊，我哋新年新希望持续到落去就好啦。但系我希望加翻个但系，平啲更加好啦， 系咪 系啊？ 其实你赞唔赞成啊？即系譬如我觉得如果系嘅话，系应该就喺大家都会知道繁忙嘅时段嘅话，三条都系，咁就会因应住你自己。你要用哪一条的话，你就不需要去因为它的价格这样做，可能你要兜路或者是怎样。 因为去到现在这一刻，其实我们讲的那个价钱上面都还是有个分别的嘛。 有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做到三隧分流，真的好等大家是因应个方向去揀隧道的时候， 啊， 为什么不三条隧道一样价钱呢？ 是啊。 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很公平的处理方法啦。 啊， 无论你叫做 peak hour, off peak 的，你不是一样价钱啦，大家。那其实就真的揀方向而定啦。去到这一刻我都是那句啦，我相信有发生紧噶啦呢样嘢，但系价钱上面可唔可以配合一下咧？ 因为如果一日用几次咧，又来又回嗰啲咧，计落条数都几贵，系咪啊？即系嗰啲玉石咁啊， 玉石啊，所以其实系叫做平咗少少嘅，即系我而家。 睇翻個數據出咗 嚟，除翻開， 除翻開比以前真係平咗嘅，因為佢個價錢真係有分別啊嘛。但係都仲係，我覺得拉翻雲啦，拉翻雲就可以再平均啲咯。 好啊，嗱咁啊，除咗我哋講緊嘅車啦， 隧道啦， 係啊，仲有啲咩？你覺得就係今年我哋希望 隧道可唔可以加多樣嘢？喺隧道咧，幾條海底隧道收費站之前咧，我覺得啊，希望新年可以發生啦。如果大家有聽嘅話，咁。在个收费亭旧的收费亭入口之前几条隧道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会有一些不需要出现的45度弯角的。 哦、 几条隧道都有很急 的 45度弯角。那其实呢是很危险的。譬如讲讲直头实质的例子好不好，我们在西隧出来向九龙行的时候、会无端端这么多条线一起全部都是两个很急速出现的45度角。那结果是什么呢，很多车不熟路的它会是打直行曬佢嘅，咁就好危險啦！好多時真係見到啲車係差唔多直插咁滯嘅，大家係因為順住行45度角嗰個咧，就會俾架直行嘅差唔多懟到埋去。咁呢個係好危險嘅情況嚟嘅。希望新一年大家點解要唔拉直佢嚟行咧？我真係諗唔明，因為佢其實已經係講嘅闊咗好多噶啦嘛。我哋收費 停，又唔使停車， 係啊，又唔使停車嘅。你而家點解唔係？唔係兩個急嘅四五度，你拉順啲、拉直啲，咁咪大家都安全啲咯。 因為如果你用開，你翻嚟有心理準備咧，你就知道跟翻個彎就。如果你唔係用開，咪成日行咧，有時真係幾狼忙嘅，即係突然之間去到，咁要轉彎嘅咁樣。係我都試過有啲見啲人突然間停咗，或者揼慢曬咁樣。 因為成日見到，我基本上日日行啊嘛，日日都見到呢啲情況發生嘅，咁所以其實好影響大家嘅安全嘅，拉直條線咯。 係啦，係 啊， 作為用家嘅，咁我哋都係喺呢一度係講俾大家。 方便大家， 我哋喺路面上面見到個問題啫。好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嘅，我就會覺得呢一樣就真係唔知點解而家係少咗好多嘅，就係停車。 停車場、咪標位 係好大問題，所以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咁樣嘅話，有一個惡性嘅循環嘅，就係好多 double parking， 係 啦， 就令到就無端端點解會咁塞咧？咁樣就佢真係冇辦法啦，係咪？因為真係附近嘅話，我想泊一個停車場嘅話，我都冇 揾唔到， 咁我可以點樣咧？ 甚至乎有啲區域，我之前同個大佬傾緊，我哋都話啦，有啲區域係有停車場嘅，但係地獄停車場嚟嘅，咁 你唔會想入，你唔會想入，你唔敢入啊，係唔敢入。 你去到嗰個區，你除咗嗰兩個停車場之後，你冇選擇噶啦。入咗去之後，哇！提心吊膽到叫做冇嗨親自己，冇嗨親人哋，出到嚟又好叫還得神落。但係點解會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完全啲停車場消失曬咧？街邊嗰啲咪標位去咗邊度咧？其實呢一個咧，我之前咧都做過少少搜查嘅。咁純粹係人行啦，咁樣周圍研究，其實有冇路段係可以俾多啲叫咪標位出嚟啦？其實有的，因為我很簡單地說，在油尖旺，其實之前呢我們有廟街的多層停車場， 哇，那個真的，哇，沒了之後真的很厲害， 全個區真的說油尖旺幾個區，你突然之間你沒了位泊了， 不敢入去， 我已經不入了，好 像有爛地，之前好像有爛地， 現在都沒了， 爛地都沒了， 沒了，然後變相我現在去的那些區，我根本上是不會駕車的，沒錯，其實那些區內又看回，其實可不可以有咪標位，原來很多地方根本上是可以有咪标位的，咁点解嗰啲地方唔整咪标位呢？咁其实呢啲希望啦，我哋可以效法下外国嘅做法啦。咁其实人哋嘅市中心路边好多都系咪标位嚟嘅，咁有得多啲咪标位，咁其实你咪可以一嚟多咗收入啦，二嚟咁咪违泊嘅情况可以相对应减少啲咯。咁大家都想有违泊噶嘛？ 有咪标位咧，我谂都要加多一样嘢咧，就系唔好俾啲人咧叫霸泊。霸泊即系咧，可能附近啲铺头啊，等等啊，可能摆两罐石油气啊，阻住啊，即系诸如此类。 系啊，因为呢啲又系而家呢刻会出现嘅情况嚟嘅，咁极不理想。 你知边啲霸泊啦？ 系啊， 就见到有制服人员先入标，但系平时咧就全日泊咗喺架车度咯。 我试过一个情况啦，唔知道大家有冇遇过啦。咁实际情况嚟噶啦，咁就去到一度有咪标位嘅地方，谂住泊位啦，就真系啱啱见到有部车走，好开心，就谂住入去泊啦。哇，点知入咗去嘅途中就有人指住我啦，唔泊得，走，系啦。咁我当时嗰刻我就谂，我泊唔泊好咧？最后我决定唔泊噶，因为我都惊我泊咗落去之后，我真系唔知会有啲咩事咯。 我试过，因为我试过， 系啊， 系啊。 你系泊咗定走咗？ 我泊咗。 最后系点样样？ 个胎爆咗。 哎呀，真系噶， 系啊。因为其实系好唔理想嘅情况嚟嘅，但系而家呢啲，因为香港虽然寸金尺土啦，但系咪标位又真系少到唔合理嘅时候，咪形成咗呢啲情况。 情況咯。 嗯， 你如果多翻一個合理數量嘅時候，其實呢啲情況迎刃而解咗嘅會。 同埋我想問，仲有就係泊嗰啲咪標位嘅話咧，係唔會可以我泊一架車嘅話，我不停咁入，不停咁入，不停咁入，你要走噶嘛？ 而家原來可以啦，合法嘅。 係啊， 你透過佢嗰個 app， 你可以搖佢入錢嘅，但係有上限。 好似有上限。 係有上限，你當然唔可能24小時不斷入啦。你泊到某幾個鐘數之後，佢唔俾你再入嘅時候，你就必須要走噶啦。咁、所以呢個咪又係公平原則咯。 係 啊，呢、這個好啲。 即係所以，如果大家係有翻相對應嘅咪標位嘅時候，呢啲都可以改善得到嘅嘢啦。我又有一個願望喎， 係 條路可唔可以平啲啊？ 冇咁多凹凸，冇咁多凹凸啊窿啊！ 特別係落雨 啊，好多路邊我發覺咧，原來火山窿過我塊面啊，都唔知點算啊！ 冰冰濛濛，冰冰濛濛。 早日咧，我揸車入去香港仔隧道，經過啫，哇！我成程咧，連我爸媽都話：哇，做咩事啊？嗰車哇，一路蹬，一路揈，一路蹬。真係冇得比，原來有好多路段喺香港嘅時候，佢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因為嗰個路段太繁忙。譬如香港仔隧道可能真係嘅，繁忙到你唔可能刪咗佢緊急維修啦， 即 係冇 時間做維修。 但問題佢係爛到嗰個程度咧，就係不斷有窿，不斷有坑，跟住你架車不斷喺度跳，不斷喺度蹬。咁變相其實好多條路香港而家已經係咁樣樣噶啦，尤其是係啲超繁忙嘅路段啦，某啲高速公路啦。咁其實呢啲可唔可以幫我哋鋪平少少啊？ 會唔會係經過咗一個即係百年一遇啊個大雨之後？ 其實會 有 因素嘅，有因素嘅。咁、但係咧，我又比較翻香港同外國嘅方法啦，會有啲咩分別？如果喺外國以前，我哋澳洲嗰條路爛到咁樣樣，其實係會導致到車都損壞噶嘛。 係啊係。 你落你架車經過嘅時候，你可能會跌咗落個氹，會撞爆咗個車頭，或者可能個避震真係會壞嘅。原来外国政府是会被人告去赔钱的、个赔偿，即系譬如我架车啱啱行完呢度，真系落咗你个氹里边，我架车烂咗啦。原来系可以同个我哋叫 council 可以攞翻个赔偿嘅。咁呢个我香港我唔知啦，可能唔会发生嘅。但外国点解呢啲路一有氹嘅时候，佢哋会极速去补咗佢？其实系有咁嘅因素喺后面嘅。咁、所以外国嘅路相对应通常都会平啲嘅，都会有窿出现，但唔会去到你行咗五分钟嘅路不段都仲系烂嘅。咁、但系香港就希望咯，条路方面靓少少俾我哋啊。 冇错啦， 以上所讲嘅都系我哋2024年咧喺路面上嘅一个有嘅新年愿望，都系我哋个人自己 冇错，我哋个人立场 系啦，系啦，系啦，最紧要就系个个都系平平安安， 冇错啊， 路路畅通，开心心嘅， 顺利到步， 好啦，咁啊， 多谢晒潮潮，今日车路的士啊，非常之精彩，多谢晒， 下次见， 下个礼拜见，好，12:29啊，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2%，天晴嘅星期五吹和缓偏东风，未来数天早上仍然清凉嘅，听咧12:3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咦？点唱嘅时间噶咯？打咗电话你嘅朋友，唔好行开，等我哋打翻俾你咯噃。OK， 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公布，新一季只是推售元朗创新园附近的工业地，不另行推售住宅和商业地。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暂停推出住宅地可以理解，如果推出的时候再流标，会发出不好的信号，政府留待下年度再部署比较合适。叶文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政府和发展商对地价估算有落差，在高息环境下，发展商资金成本高，加上有较多新楼盘库存，资金未能够回笼。今个财政年度，政府加上市建局已经合共有七幅地流标，可以见到发展商对后市颇为悲观。他相信政府今次安排只是属于短暂方案。他说今年度头三季的楼宇供应已经达标七成，认为政府有条件停一停，相信政府会平衡库房收入、土地和单位供应目标作出安排。央视预告星期六起将会播放四集反腐专题片，选取12案例，讲述政风宿己的反腐故事，当中包括足球领域的腐败案。 在央视的预告片段中，涉嫌受贿行贿的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在镜头前说非常后悔。涉贪被查的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杜少才和足协原主席陈戌源等亦都有现身。曾经当选中国足球先生的李铁2020年起担任国足主教练，但是未能够带领球队打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周，在2021年底辞职。第二年的11月，当局说李铁涉嫌严重违法，正是接受调查。去年8月，央视报道李铁涉嫌行贿受贿行贿而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将会在今个月8号至1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听日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天气和暖，下周初风势较大，星期一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22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4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3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2.6，跌6.2；阿里巴巴71.85，跌2.2；中移动65.7，升1.65；美团78.3，升8；比亚迪股份210元，升4；建设银行4.62，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13.6，升2.4；工商银行3.8，升2仙；友邦保险64.6，升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1，日元144.83，瑞士法郎0.851，加元1.336，人民幣7.168，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94，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3,541点，升252点。港金报19,05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01美元，卖出2,04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最后半小时咧，就系电话点唱。我哋电话里边已经有位 ，Hello， 张小姐系咪啊？ 系啊， 张 小姐，张小姐你好， 你好， 三位主持好啊， 你好啊， 系2024年咯，有咩新愿望啊？ 我新愿望咧就系希望糖尿咧会控制到， 系 靠自己喎呢样嘢， 靠 自己啦， 嗯。 咁咧，我今次打电话嚟咧，系想多谢咧，伍若如夫人。诊所的戒烟姑娘陈、小姐， 嗯， 系因为咧我咧就食烟食咗四十年噶啦， 哇， 咁咧我一路咧就冇乜病痛，咁我由得佢，但系咧越食越厉害，夜晚要起身食两次， 哇， 如果唔系瞓唔到， 哇， 即系你瞓翻一觉起身食烟啊？ 系啊， 即 系 个烟瘾系嘛？个 烟瘾啊，简直你唔起身唔得啊！你瞓觉咧，佢咧逼你起身啊！ 咁嚴重㗎，咁即係如果你唔食 控制你㗎喇喎， 咁唔食會點呀？囉囉攣瞓唔著喇喎， 唔係囉囉攣，係一覺瞓到一覺望到天光， 哇，即係瞓唔 咁，但係食咗煙呢你就即刻好瞓㗎， 好奇怪呢樣嘢， 我又冇聽過， 唔好啊，真係呢樣嘢，咁所以就決心戒煙啦，你叻女， 好嘢， 佢逼我啊， 俾啲掌聲 嚟，我要同佢斷絕關係啊， 啱啊， 係啊， 咁跟住顏姑娘點樣鼓勵你啊？ 阿顏姑娘咧，佢咧好熱心噶，咁我第一次睇佢咧。佢都即係佢都同我講話，叫我戒咗佢，跟住咧攞包煙咧包起佢啲膠紙包起佢，唔俾我食喎。 嗯。 咁點知我出去咧？一出去咧就即刻食曬咯，最後尾我四支，跟住咧煙袋啊、煙頭啊乜都抌曬佢。 嗯。 咁跟住咧，我決定唔食啦。咁跟住下一次見到佢咧，我話俾佢聽，我戒到煙咧，佢開心到攬住我。 哇！好嘢，好嘢， 好、 難得， 感動啊、 真係父母心啊！ 佢開心到攬住我， 啊、 但係嗰陣時係疫情嚟噶嘛， 嗯、 個人都有距離噶嘛，佢、都唔介意去攬住我。咁、我好感動咯，好多謝佢咯。 所以你唔可以辜負佢，係咪？ 冇再偷食啦！ 點知咩？點知？ 冇發夢偷食啊！次次都覺得好內疚噶。 發夢啫， 但係一個月平均有一兩次發夢㗎。 唔緊要，慢慢嚟。 偷食 係啦，呢個係惡。系噩梦嚟嘅，知唔知啊？呢个噩梦你会醒噶啦。 咁使唔使点样戒到啊？最后 我唔系啊，我一即刻出去已经戒到啦，食完咗四次就即刻戒到啦。 好嘢，好嘢， 即系全靠阿颜姑娘，所以你想多谢佢系咪啊？ 系啊，因 为 真系好热心啊。 嗯，好，颜姑娘好，希望帮到更多。 你都好叻啊，张小姐， 系啦，四十年， 你好容易噶，一个习惯四十年喎。你话其实真系嘅，你只要下定决心嘅话，有咩做唔到？ 系话戒就戒， 你好似你咁样， 少啲嘅 唔係啦，你呢啲話唔食就唔食啦，呢樣嘢真係咩噶嘛？ 好難得，好難得， 好噶嘛對身體。 好嘢， 繼續啦，保持佢嚇身體健康，好唔好？ 多謝你哋， 好啦，你繼續努力嚇， 好， 拜 拜，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最緊要啊！希望2024年個個都身體健康。我哋電話裏邊有 Apple 蘋果小姐，係咪小姐？ 早晨， 蘋果 Apple， 早晨， 係啊， 我係雪梨啊， 雙月香港第二台啊， 系冇错，系啊，香港电台 啊，同埋三个主持人咧，身体健康。 好，大家咁话，你有咩点唱啊？今日 Apple 姐， 一个祝福我先生， 系 身体健康。我哋结婚四十年噶啦， 系好嘢， 好 健康。 系 咁，第二个祝福咧，我远处嘅个细佬，我都曾经打过电话嚟噶啦。 嗯， 佢因为咧上一年嘅七月啊，就病到而家，反反复复。都驗唔到咩事，但係幸好驗到佢唔係血癌，但係啲血色素咧，時起時落，嗰陣時七月份咧，佢係低到三度幾啫，即刻入馬來 入醫院咯， 慶祝我生日，即刻入咗去馬嘉烈醫院，咁咧，咁後來喺呢度醫下，咁佢就好翻啲咯，就有八度几啦，又翻翻去澳洲啦，都要工作噶。 嗯， 去澳洲佢又跌翻啦啲血色素。我希望佢早日康复啦。 系好，一细佬冇事。 系我屋企嘅拉细佬，佢以前都系冇咩人理佢长大。即系好似我哋三岁就走去凑两岁。好似以前我哋个嗰啲系咩？粤语弹片嗰啲 系啊，以前香港都系咁噶，一个细路仔系孭住个细路仔后边噶， 系啊系啊，咁希望佢即系将来身体健康啦，有得享下幸福啊， 一定有，一定会， 到嚟六十岁噶啦，但系呢排都枕住系咁病， 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好啦。

谢娜，我最中意呢人叫谢娜。 其实我日日都有听你哋嘅风骚嘅。 你翻紧工定咩啊？ 翻紧工啊！ 你翻工点听啊？ 翻一路翻 戴住一边耳仔， 系啊，一路翻 一边耳塞， 系啊，搵头发遮住咯，我哋睇唔到。 几好啊，如果系咁样， 系啊， 一路陪住你，点啫？ 好有亲切感啊！ 点解啊 ，Sella？ 因为你系客家妹。 系啊，嘢客家妹嚟噶， 真系噶， 好多客家妹啊！ 系啊，同埋你又喺新界长大，我都系啊。 你新界边度啊？ 你边度啊？ 我喺石岗机场嗰边， 哦，即系跟住元朗啊、石岗嗰边 ，OK 啊，喂，好啊，正嗰啲地方， 系啦， 系啊， 周山走啊，嗬，几好玩， 你冇得拣。 喂，咁你客家话你咪好熟咯，即系每个礼拜三你咪听嘅时候觉得吓。 老顺喺度，我就会开嚟听咯。 即系你可唔可以帮我私补客家话？ 补习 可以， 帮佢补习 可以啦。 啊，你讲乜嘢 ？OK， 好啊， 好啦。今日有咩点唱嘅，阿 Stella？ 点唱俾我屋企人啦。我细女咧就下个礼拜一生日。 哇，正！ 系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学业进步啦， 好啊，即系仲读紧书嘅而家， 阿妹几年班啊？ 阿妹，阿妹大三啦， 哇，大学三年班啊，好快。 家姐咧，系咪仲有一个家姐？ 家姐就啱啱揾到份新工作， 正， 就祝佢工作愉快啦。 好嘢， 恭喜晒！因为我听到嘅就系而家有好多都系好难揾工， 系啊， 系啊。但所以如果你揾到份新嘅工嘅话，真系好值得， 好事，好事， 开心。 咁你做咗外母未啊？ 我未， 啱啱揾到嘢做啫嘛，咁样。等你介，等佢介绍。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 嗱，你做咗外母哪咧？ 再打上嚟好唔好啊？ 打上嚟， 好啊，好啊，咁你记住咯。 外母 好， 好嘛，好， 好开心啊！ 支持表姐啦，就系我外孙女啦，咁我身边女叫啦，咁就去寻日生日嘅。 好啊， 咦， 好多女仔。 你几时生日噶 ，Stella？ 系啦， 你咧，你咧，你自己咧， 我十二月咯，我本来就 啱啱过咗 嚟嘅，系啊，我先生又十一月尾啦，我家姐又十一月尾啦，我朋友就十二月啦，咁我想打上嚟，都系唔好啦，鼓起 鬼 啊，傻猪， 冇勇气打上嚟啊， 冇搞错啊， 阿 猪唔 好啊， 你怕咩啊， 惊咩啊？ 冇啊，怕丑嘛！ 傻猪嚟 嘅。今日呢啲系咩嚟？ 咪咯， 系琴日突然间谂起啊，听到阿蕊蕊上网听到阿蕊蕊首歌，咁又好挂住你哋，咁啊 就打嚟啦， 起心肝打上嚟咯， 记得多啲打嚟啦， 中意打就打， 系啦， 有小强叔叔保护住你，唔使惊，知唔知？ 系啊，唔使担心，就算一阵间 Made in Hong Kong 时，你想打就打，不过冇人听你电话。 你嗰时段小强叔叔帮你唔到啊？ 呢度系私。我 教好啦，多谢晒 Stella 吓 ，OK， 谢 谢 你哋， 好， 拜拜， 多谢，拜拜， 好开心啊！ 另外有个代读啊 ，Jesus Zhang 佢话咧，今日我妈妈生日，听日我仔生日，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日愉快嘅。另外有喺另外。 仲有个卢太啊，祝喺美国嘅女婿啊，省热泰乐， 省热泰乐， 系啦，省热泰乐 ，Cindy King Kong， 系啦 ，Cindy King Kong， 好啦， 最紧要系咁。 另外一欣咧话点唱俾所有患感冒嘅人，包括自己听，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早日康复。 喂，呢排真系好多 人 感 冒 啊， 大家小心啲。 我想讲一样嘢嘅就系，其实如果大家真系有啲唔系好舒服嘅话，系咪应该戴翻个口罩会好啲咧？ 冇错啊， 似乎大家呢啲嘅即系健康嘅意识咧，又好似。 好 嘛，希望大家最紧要嘅就系亦都要爱护到其他身边嘅人啊！ 冇错， 好， 大家都健康，前程感受啊！ 斜阳里起拍音装，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个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起拍金装，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挺朝天边一 成尽愿望，自命百天干，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付出等于激励，等于赴海翻世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新的希望，互助互励有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顺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前望， 好嘢！睇完罗文演唱会咯，跟住我哋继续点唱。Hello， 喂， 你 系系啊， 宝宝， 宝宝， 大家好， 系你好， 系咪我哋成日打嚟嘅宝宝啊？ 系。 是咪啊？ 宝宝姐， 你有问题啊？阿强哥挂住你哋啊？ 系咪有问题？ 唔系问 啊，你系咪啫？系 嗱，2023咧就啲嘢唔开心咧就走咗啦。2024一月六号即系听日啦，我嘅外甥儿生结婚六周年，陈泽雄同胡少聪 系。 二月17号咧就系我而家姐素慧生日。 嗯， 二月二十号咧就系、是、我嫂嫂嘅万宁生日啦，仲、 嗯、 有我要多谢个 Pinky 黄小姐，我好感谢佢，跟住感谢个欧阳嘉欣嘅护士帮我妈妈去好整好多嘢，咁、 嗯、 感谢个教会啲兄弟姐妹、 嗯， 所有我嘅朋友都要关心感谢，我个天国阿 Sam 听。Sam 虛的歌是最开心。三月五号就是我兒生侄仔，即是兒生的仔啊，侄仔啊，兒生孫陳子晴生日。 咁、 我希望咧，我啲唔開心咧就走曬， 走曬㗎啦。 最緊要好玩，同埋區區都要放啲能量俾我哋、 嗯。 你哋唔好成日顧住去旅行啊，要照顧好屋企人。 邊個顧住去旅行啊？ 即系某人啦、 啊，得嘅啦，佢自己明白嘅。 即系啲后生咧，都唔记得嗰啲老人家屋企，佢嘅寂寞啦，或者佢嘅倾诉啦，佢、冇人帮手啊，真系、我睇见哋真系好有啲 感触 心悒咯。 系知道，好，大家开心。 攞就识攞。 嗯， 睇、病就唔识陪啲老人家睇病， 咁啊唔啱嘅。 见到我都真系心悒、真系睇见啦，真系。我今日都做咗善事，但系咧越做越靓啊，越做善心就越靓女。 嗯、 你哋男仔都要靓噶，如果唔系啊，越老越臭味啊。 嗯，知道，好， 多谢晒宝宝， 多谢 晒， 多谢宝宝 ，Happy New Year 啊，一切顺利啊。 另外有个代读嘅卢太话祝美国嘅女婿生日快乐，开开心心。最紧要好玩，希望各位周末愉快。今日节目够钟啦， 一定大家下个礼拜再见啦、 哦。 喂，拜拜啦， 玩得开心嘅。天真不懂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眼。悲观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威风似神探，追踪开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都系自责。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呆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 伤下，使你无从忘掉这年年小姐。乘坐穿梭机打个空巴，云雾里绑起双脚跳啦，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有笑牙，悲观我不怪，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天生奔放贪玩，不罕有奖品只要笑颜。